的一切罪过都被洁净了。 啊，嗰度唱到话，因为神嘅恩典，我哋嘅罪过都被洁净啦。 所以我们才能到这里来赞美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神。 先至可以嚟呢度赞美我哋嘅神，敬拜我哋嘅神。 好，我们一起祷告。 好，我哋一齐祈祷。 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 天父，我实在感谢你。 因为我们实在是领受了你无比丰盛的恩典。 因为我实在领受了你无比丰盛的恩典。 你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 你基督耶稣里面救了我们。 让我们与你和好。 让我们可以同你和好。 成为你的儿女。 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你面前来赞美你，敬拜你。 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赞美你，敬拜你。 主啊，就求你现在与我们同在。 主求你现在就同我同在。 我们知道你一直在与我们同在。 我知道你一直都同我同在。 主，就求你真的是安静我们的心。 主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耳朵。 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安静地听你的声音。 让我们安静地来听你的声音。 好，让我们更多地认识你。 好，让我们更多地认识你。 好，我们让我们能够全人全心地来跟随你。 我们能够全人全心地跟随你。 就求你与我们这样同在。 求你就这样同我同在。 这样引领我们的聚会。 引领我们今天的聚会。 愿今天你的名被高举。 愿你的名被高举。 愿你自己得荣耀。 愿你自己得到荣耀。 愿我们弟兄姐妹得你更丰盛的恩典。 使到弟兄姊妹得到你更丰盛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有一个问题是解决不了。 在我刚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呢，我一个问题我解决不到的。 在来美国之前呢，我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在来美国之前我有一个这样的观念， 就是这个儒家、道家和佛家呢，它是殊途同归，条条大路通罗马。 就是儒释道他们是殊途同归，条条大路通罗马。 那圣经里讲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但是圣经那里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没有人藉着我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去到父那里。 那为什么只有这一条路？ 为什么只有这一条路呢？ 那信主在我信主是在来 Atlanta 之前，我顺便纠正一下哈，我不是在美国拿到的博士。 纠正一下，我不是在美国拿到博士。 我是2002年，在国内博士毕业之后，然后呢，在 Atlanta 找到了博士后的位置，来做博士后。 我是2002年之后啊，在Atlanta 度揾到呢个博士后的位置，我就嚟呢度工作。 然后10月份，2002年10月份到 Atlanta， 11月份我就信主了。 十月份嚟到 Atlanta， 12月我就信主了。 那在信主的这个前8年的时间内呢，可以说我是对佛家深信不疑。 在信主前嗰8年呢，我对佛家呢深信不疑。 我每天，我几乎是每天哈读佛经，然后打坐修行。 我每一日都会读佛经、打坐同修行。 那佛家讲呢，你要悟道的话是有84000法门。 佛家话你如果要悟道嘅话，你有84000嘅法门。 那么为什么圣经上讲，到神那里只有耶稣这一条道？ 点解圣经嗰度就话嚟到神嗰度只系得一条道路呢？ 所以挣扎了很久呢，我逐步认识到耶稣基督这条道是我个人唯一的道路。 研究了很久之后，我发觉耶稣基督这条道路是我个人的唯一的道路。 那耶稣基督呢，是我个人的救主。 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 那跟随着他呢，我就都能够到神那里去。 跟随着他呢，我就可以到神那里了。 所以对我个人来说，信耶稣是我到神那里去的一个唯一道路。 所以对我来讲，信耶稣是去到神那里的唯一的道路。 那么后来呢，从别人信主的见证中，我就进一步认识到。 后来因着人哋信主的见证当中，我又进一步认识到。 就是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信耶稣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信耶稣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 神呢是用不同的途径来将人呢带到耶稣面前。 神亦都用到不同的途径将人带到耶稣面前。 那可以说呢，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就认识了神。 可以话我哋认识咗耶稣，我哋就认识咗神。 所以呢，我们信耶稣的路呢是不止84000。 所以话我哋认识耶稣嘅路咧系唔止84000嘅。 这样一个唯一道路的问题呢，我就解决了。 咁呢个唯一道路嘅问题我就解决了。 可陆续呢，我又有了很多的问题。 但陆续我又出咗好多问题。 那有的问题呢，到现在呢是还没有解决。 啊，有啲问题咧到今日仲未解决。 那我本来以为到神学院就可能解决很多问题。 啊，我以为入咗神学院就会解决好多嘅问题。 但是我头两天在上课的时候，一个教授跟我讲，说你来到神学院，他只给你 option。 啊，后来我去到神学院两个礼拜，个教授就同我讲，你嚟到神学院咧，我净系俾一啲嘅 option 你。 他不能给你 answer。 佢唔能够俾你 answer。 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是能给我们最后的答案。 啊，只有耶稣基督先至俾到我哋最后嘅答案。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试图马上找答案。 啊，所以我有好多问题，我都唔尝试去即刻揾到答案。 但是还是有很多问题。 但仍然有好多问题。 那其中一个问题呢，就是一个关于祷告的问题。 啊，其中一个问题就系关于祷告嘅问题。 那就是，常听人说呢，祷告是属灵的呼吸。 啊，有啲人就话，祷告系属灵嘅呼吸。 这个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离不开祷告。 我哋属灵生命嘅成长咧系离唔开祷告嘅。 可什么样的祷告是真正和我们神心意的祷告？ 但咩祷告先系合我哋神心意嘅祷告咧？ 那么我们怎么来为别人来祷告？ 啊，我哋点样嚟帮第二啲人祈祷咧？ 在祷告中，我和神是有什么样一个连接？ 啊，喺祷告里面，我同神有啲咩嘅连接咧？ 就是我们这个祷告跟我们的信心有什么样一个关系？ 我哋嘅祷告同我哋信心有咩关系？ 所以有这么多的问题，我自己还不是很清楚。 有咁多嘅问题，我自己仲唔系好清楚。 却来讲关于祷告的这段经文。 啊，竟然嚟到讲呢段祷告嘅经文。 所以我实在是觉得很亏欠。 我自己都觉得好亏欠。 但感谢神，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 啊，感谢神，呢个系佢嘅怜悯同恩典。 神呢是既然借着弟兄姐妹们来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啊，神就藉住弟兄姊妹嚟俾我一个咁嘅机会。 我就是照着目前我所能够领受的，然后尽力而为。 啊，我就照住我而家所领受嘅尽力而为。 对不起哈，我这个它总是要掉下来。我知道，就是从新年开始呢，几乎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在这里呢一起学习以弗所书。 啊，我知道由新年开始到而家，我哋弟兄姊妹一直喺度学习紧以弗所书。 如果我如果没有计算错的话，到今天呢，我们应该是第五次的学习。 啊，如果冇计算错嘅话咧，今日已经系第五堂嘅学习啦。 我想我们对以弗所书的这个整体的框架、写作背景。 啊，我哋对整个以弗所书嘅框架同埋写作背景， 以及呢，就是以弗所书呢，在保罗书信和整本圣经中的位置，我们都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 以至到以弗所书同埋喺整本圣经嘅位置，我哋都有所认识啦。 那今天呢，我就在这里不多重复。 啊，今日我喺度就唔多重复啦。 那我们直接呢，就来看这段经文。 我就直接嚟到睇呢段嘅经文。 事实上，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看，我们就。很容易就看到这个经文呢，就可以分为两部分。 啊，我哋头先读过的经文，好容易睇得出系分开两个部分。 那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呢，是讲保罗呢为以弗所信徒的一个代祷的内容。 啊，十四到十九节就系讲到佢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祷告嘅内容。 那这个二十节呢到二十一节呢，是保罗呢对神的一个颂赞。 啊，二十到廿一节咧就系保罗对神嘅颂赞。 那今天呢，我想我们着重把重点放在第一部分。 啊，我哋今日将重点放在第一部分。 那从这个第一部分呢，是我们可以学到在祷告中，我们可以为自己、为别人求什么。 啊，咁喺当中我哋学习到喺祷告嘅时候，我哋为自己、为其他人求啲咩嘢？ 我很感谢神哈，我们在一起唱诗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还记得第一首诗是“我以祷告来到神面前”。 啊，好感谢神，因为我哋记得我哋今日唱诗第一首诗歌就讲到为到祷告嚟到神面前。 他是讲到我们要求神的力量。 讲到话到我哋要求神嘅力量。 那今天的第一点，我们要求神的力量。 今日嘅第一点，我哋都要求神嘅力量。 那么我们第二首诗歌是耶和华是爱。 第二首我哋就话系耶和华是爱。 所以我们要求爱心。 我哋都要求爱心。 这也是今天。这个经文的第二点，我们要求神的爱心。 亦都系今日经文嘅第二点，系要求神嘅爱心。 那第三首诗歌是耶稣恩友。 三首是耶稣的恩友， 让我们成为神的朋友， 让我们成为神的朋友， 得到神更丰盛的生命， 得到神更丰盛的生命。 这也是今天我们第三点要求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三点要求的， 就是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就是要我们求神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那我们先看第一点， 我们先看第一点， 那个第一句十四节讲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十四节那里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这里这个因此是很显然就是承上启下 这个因此很明显就是从上启下， 说明这个保罗在这里的这个祷告是和上文有联系 证明保罗这个祷告和上文是有联系的。 这个最直接的联系呢是上面那个第十三节， 最直接的联系是上面的十三节 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所以呢，我求你们不要因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是你们的荣耀。 我们知道在三章二到十二节呢，是讲保罗蒙神特别的呼召， 是三章二到十二节是讲到神讲到保罗特别蒙神的呼召， 他是得到神特别的启示， 得到神特别的启示， 他深知道耶稣基督的奥秘， 他深知道耶稣基督的奥秘。 那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藉着福音得以和以色列人同为神的子民， 就是讲到外邦人因为这个福音可以同以色列人同为神的子民。 所以呢，神连选保罗呢是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 所以神亦都是拣选了保罗做福音的执事， 将福音呢传给外邦人， 将福音传给外邦人。 我们知道保罗是神所大大重用的仆人使徒 我知道保罗是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使徒， 但是呢他自己呢却饱经患难， 但他自己呢就饱受患难。 如果我们要读一读使徒行传，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读下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了， 可以说保罗每到一处传福音他都遭遇逼迫， 但保罗每去到哪个地方传福音都会受到逼迫。 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呢是保罗呢在罗马的监狱中写的， 我亦都知道这个以弗所书是在罗马的监狱那时写的。 他写这封信呢就是要来鼓励以弗所的信徒呢不要因他所受的患难而丧胆， 就是要鼓励以弗所的信徒不要因为他受的患难而丧胆。 所以呢保罗求神赐力量给以弗所的信徒， 所以都求神赐力量给以弗所的信徒。 那这个因此呢也是接续三章的第一节， 这个因此也都是接续三章的第一节。 这个第一节是在讲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 那替他们祈祷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 我们祈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了。 如果我们再远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祷告是和第一章的十五节和二十三节里的祷告有联系。 我再看前一点的时候就跟一章的十五节和二十三节都是有关系的。 可以说这段祷告呢是保罗在第一章里的祷告的一个延续 也都是说他在保罗第一章的祈祷一个延续。 那在以下的经文里呢我会讲到这两段祷告之间的联系 那我就会讲到这两段祈祷的一些联系。 那现在我们就重新再回到十四节，我们看到保罗祷告的姿势 我们先看十四节保罗他的祈祷。 那他是在父面前屈膝， 他在父面前屈膝， 那保罗是跪着向神，向我们的父神为别人来代祷 保罗是跪在这里向我们的父神为其他人祈祷。 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祷告的态度， 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祈祷的态度， 那一方面是敬虔， 一方面是敬虔， 是向神的敬虔， 是向神的敬虔， 那一方面是恳切 另一方面是恳切， 是为我们弟兄姐妹为众信徒来恳切的来祈求， 是为众信徒恳切的祈求 我自己可以惭愧的说，是我自己很少是这样恳切的为别人代求， 我都惭愧我自己是很少会这么恳切的为其他人祈祷， 求神要怜悯 求神怜悯。 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发现自己常常在跟有需要祷告的弟兄姐妹说是什么呢我会为你祷告 很多时候我就跟有需要祈祷的弟兄姐妹说什么，我说我会为你祈祷， 可等到再碰到这个弟兄或姐妹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还没有为他们祷告， 到后来我再撞回我弟兄姊妹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还没跟他们祈祷， 那我一方面又觉得尴尬， 我一方面觉得好尴尬， 一方面呢，我觉得自己很虚伪， 我亦都觉得自己好虚伪。 那后来我学的就是，当知道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我就马上为他们祷告。 后来我就学识到话，当我知道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我就马上为他们祈祷， 或者是跟他们一起祷告， 或者同他们一起祈祷， 或者是呢，在心里转过头来之后呢，就心里在默默地为他们祷告， 或者在另个面转个身的时候，我心里面已经默默地为他们祈祷。 那之后呢，再求神呢赐给我为他们祷告的这个负担 啊，然之后再求神赐给我们一个为他祈祷的负担， 以便呢能够在以后呢能够在祷告中常常纪念他们， 以到以后在祈祷里面的时候可以成日都为他们纪念。 所以呢，我们这个祷告就是要学习保罗的敬虔和恳切。 所以呢，我们要学到保罗在这个祈祷的敬虔和恳切。 那第十五节呢，是在进一步解释保罗是在向一位什么样的父来祈求。 在十五节的时候呢，保罗呢再进一步讲他是向怎样的一个父来到祈求。 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讲到说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这里呢，这个天上地上，这是一个全宇宙的一个概念。 这个天上地上是一个全宇宙的概念。 那我们这个神是全宇宙的父。 我们这个神是全宇宙的父。 那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 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 我们这个神呢，也是宇宙万有的掌管者和维系者。 我们这个主呢，也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维系者。 他是宇宙的源头。 他是宇宙的源头。 所以呢，他有能力赐予。 所以他都有这个能力来到赐予。 那神呢，又是我们的父。 神也是我们的父。 我们能与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是神的恩典。 我能够同神有咁嘅关系，系神嘅恩典。 我想弟兄姐妹应该都不会忘记，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一章，我们都讲了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 我哋大家都冇唔记得喺第二章或者第一章，我哋睇到神俾我哋嘅恩典。 可以说神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 可以讲话系神俾我哋许许多多嘅恩典。 这个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 呢个恩典喺耶稣基督里面俾我哋嘅。 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呢，蒙了神的救赎，与神和好。 我们基督耶稣里面呢，蒙了神的救赎，是同神和好。 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呢，成为圣洁，成为神国的子民。 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圣洁，成为神国的子民。 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呢，成为神的儿女，得享天上的职业。 也都是成为神的儿女，得到天上的基业。 所以我们也因信耶稣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做我们得救的确据。 亦都系因为信耶稣有圣灵喺我哋里面作为得救嘅确据。 所以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呢个系神嘅恩典。 我们得救， 我哋得救。 我们的身份， 我哋得身份。 我们的基业， 我哋得基业。 我们有凭据， 我哋有凭据。 这是神的恩典。 呢个神嘅恩典。 那我们因信，就是这些恩典呢，神是全是从神而来。 这些恩典呢，全部都是由神那里来的。 那神是我们的父。 神是我们的父。 他有能力赐给我们所求的。 他有能力赐给我们所求的。 但他这个赐予呢，是恩典的赐予。 但他这个赐予是恩典的赐予。 因为我们原是罪人。 因为我们原本是罪人。 我们本不配得这样的赐予。 本来是不配得到这个赐予的。 所以这是恩典的赐予。 所以这个恩典的赐予。 所以我们不论在祷告的时候，不论神答应我们的祈求还是不答应我们的祈求， 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无论神答应我们的要求祈求或者不答应我们的祈求， 我们应该是无话可说的。 我们应该是无话可讲的。 因为神从来就不欠我们什么。 因为神从来都没欠我们什么。 反倒我们给神添了很多麻烦。 反而我们给了神很多的麻烦。 所以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求。 所以我们不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求。 我们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按照神的心意，像保罗一样的来求。 我们所以祈求的时候，要按照神的心意，好像保罗一样这样来求。 那这个十六节呢，是保罗求神赐力量给以弗所的信徒。 十六节就是讲到神求保罗求神赐力量给以弗所的信徒。 这里讲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及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这个讲到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刚强起来。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英文版，特别是 NIV 还有其他的 ESV 哈，这些英文版的翻译呢，是更接近原文。 我们如果弟兄姐妹有英文的翻译，特别是 NIV 的，就很接近这个原文。 如果我们要讲原文呢，能够更直接的翻译出来呢，就是这样。 啊，如果我哋讲到原文更直接嘅翻译出嚟，就系讲到咁样。 这句话就是为了要他可以按他荣耀的丰盛赐力量给你们。 就系讲到话，为咗要佢可以按住佢荣耀嘅丰盛嘅力量赐俾你哋。 啊，使你们坚强。 使到你哋坚强。 那藉着在新人里面的他的灵。 藉住喺新人里面嘅佢嘅灵。 这里呢，就是说我们的父神是万有的掌管者。 呢度就讲到我哋父神系万有嘅掌管者。 他有无比荣耀的丰盛。 佢有无比荣耀嘅丰盛。 是使人呢得力量的源泉。 系使人得力量嘅源泉。 而这个力量的获得呢，是藉着在信徒里的圣灵。 系呢个力量嘅源头咧，系藉住信徒里面嘅圣灵。 我们在第一章十五节呢。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保罗他在祷告中呢，是求神将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赐给以弗所的信徒。 在一章十五到廿三节嗰度就讲到保罗求神俾一个赐人智慧嘅灵俾以弗所嘅教会， 使他们呢能够真的认识神， 使到佢哋能够真正嘅认识神， 并且知道呢他们在神里的恩召里是有属天的盼望， 并且佢哋知道喺神嘅恩召里面佢哋有属天嘅盼望。 在圣徒中呢是有丰盛荣耀的基业， 在圣徒里面有丰盛的基业， 也在我们信徒身上是有浩大的这个能力， 也就是说在圣徒身上有一个浩大的能力。 我们知道，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体没体会到这个浩大的能力，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浩大的能力。 我想我们没有体会到的话，我们应该能够看到， 我们就算没有体会到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 那这个能力就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使耶稣升为至高， 就是这个能力，就是使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为至高。 那使万有呢都降服在他脚下的这个能力， 使到万有都降服在他脚底下的能力。 那这个能力呢，是曾使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信徒一同与耶稣基督活过来的能力， 就是令到一些死在罪恶过犯的基督徒能够活过来同主一起的能力。 那这个能力呢，也是神赐给保罗，让他呢能够放胆无惧，尽管遭受很多的患难逼迫。 就是神令到保罗无论遇到很多的环境的患难逼迫， 却仍然呢忠心的传讲神福音的这个能力， 也都能够忠心的传扬主福音的能力。 所以保罗为信徒求这个能力， 所以保罗就为信徒求这个能力， 以使他们呢不因患难而丧胆， 所以他们就不会因为患难而丧胆。 那我们在往后学习到第六章十到十二节的时候，保罗也提到呢，信徒也要靠这个能力做刚强的人。 在六章十到十二节的时候，也都讲到信徒呢要靠着这个能力做刚强的人， 能够与呢各样魔鬼撒旦的权势征战， 能够同魔鬼各样权势来到征战。 所以保罗呢为以弗所的信徒求这个能力， 所以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求这个能力。 以弗所的信徒需要这个能力， 以弗所的信徒需要这个能力， 我们同样也需要这个能力， 我们同样都需要这个能力。 那可以说我们生活在美国， 可以这么说，我们生活在美国， 我们的环境是和平的， 我们的环境是比较和平的， 我们有平安， 我们有平安， 我们有安全， 我们有安全， 我们生活也富足， 我们生活也富足， 我们没有逼迫， 我们没逼迫， 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地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地敬拜我们的神。 我想这是神的恩典， 我看到这个是神的恩典，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但我们要警醒， 但我们要警醒， 就是在这个安逸的世界里， 在这个安逸的世代里面， 虽然呢外界没有逼迫， 虽然外界没有逼迫， 但是呢我想撒旦会，这个魔鬼撒旦会用各样的糖衣炮弹来诱惑我们， 但是呢魔鬼就会有很多的糖衣炮弹来到诱惑我们， 我们可能只贪图物质的享受，却忘了渴慕追求神， 我们只是为了物质的享受就忘记了追求神， 我们也可能沉迷在网络色情上，活在最终却不自觉， 或者我们沉醉在这个网络色情上高，我们 活在最 终 自己都不知道。 那我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 为什么我提到这一点呢？ 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提到一点让我很惊讶， 因为我上堂的时候，我老师讲了一件事给我听，我很惊讶， 他提到就是说大概有40%的人在网上看那个裸体照片。 他说大概有40%的人呢就在网上看裸体的照片。 那天他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说你们 这些上课的学生里面可能有三分之一在看色情色情的照片。 他就说你这班上堂的学生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以上的人在看这些色情的照片。 你们要到神面前来对付。 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对付。 如果不对付的话，你们将来你们不能做神的事。 啊，如果你不对付的话，你将来做不到神的事。 做了事也不讨神的喜悦。 做了事也都不讨神的喜悦。 这是让我很惊讶。 这个令到我惊讶。 所以我就今天就特别提到点，我们也可能沉迷在网络色情上，活在罪中而不自觉。 啊，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到就是我们可能沉醉在这个网络色情上，活在罪中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警醒。 所以我们要警醒。 我们需要神的能力来胜过各样的诱惑。 我们需要神的能力胜过所有的诱惑。 我们要需要神的力量。 我需要神的力量。 求神赐给我们力量。 求神赐给我们力量。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爱心。 第二，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爱心。 这是在三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的上半节。 就是三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的上半节。 其实爱很重要啊。 啊，其实很重要。 可以说呢，人呢，人人都渴慕爱。 爱是很重要的，人人都渴慕着爱。 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希望爱别人。 我也都希望去爱其他人。 我们也希望能够别人来爱我们。 我也都很希望其他人来爱我们。 而我们基督徒的爱呢，是更有双重的关系。 我们基督徒的爱更加有双重的关系。 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呢，都记载了耶稣所说的两个大的诫命。 在马可、马太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耶稣所讲的两个的大诫命。 我想弟兄姐妹应该都很熟悉。 相信弟兄姐妹都熟悉了。 那我们可以一起回忆一下。 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那第一个诫命呢，就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第一个就是你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的爱你的主。 那第二条呢，就是你们要爱人如己。 第二条就是说你们要爱人如己。 那这两个诫命的关键呢，就是爱。 这两个诫命的关键就是爱。 那在这个爱中呢，是我们要建立两个关系。 在这个爱当中，我们要建立两个关系。 那第一个关系呢，是纵向的。 第一个就是向上的。 是向我们的神，我们要爱神。 就是向着我们的神，我们要爱神。 那第二个呢，就是横向的。 第二个就是平打横的。 这是对人的。 就是对人的。 我们要爱人。 就是爱人。 另外呢，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呢，也叙述主耶稣被卖之前呢，他为门徒洗脚。 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都记载到主耶稣为门徒洗脚。 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也熟悉这个故事。 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熟悉这个故事。 他教导门徒呢，要效法耶稣。 教导我们的门徒要效法耶稣。 这个经文是讲，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 这个经文那里就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尚且洗你们的脚， 所以你们也要彼此洗脚， 所以你都要彼此洗脚。 那这个教导之后呢，耶稣预言呢自己会被出卖，然后呢他接着对门徒说 这个之后呢，就耶稣预言自己会被出卖，那么就跟门徒这么讲， 说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说我要赐给你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那我怎样爱你们，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都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们的门徒了。 爱是神的命令， 爱是神的命令， 我们要遵守， 我们遵守。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的生命里一定要有爱。 作为基督徒呢，我生命里面一定要有爱。 可以说爱是基督徒生命的根基。 可以讲话爱是基督徒的生机根基。 那保罗呢，可以说详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详细的解释了什么是爱。 保罗在即系哥林多前书嗰度已经解释咗乜嘢爱。 爱的重要性。 爱嘅重要性。 然后爱的永恒性， 爱的永恒性。 那他在最后是讲，如今长存呢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咁佢就话而家常存就系有信、有望、有爱，其中爱系最大嘅。 那在以弗所的书的以后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将来会学习到哈，保罗也多次提到爱。 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五章，保罗亦都将会提到系多次讲到嘅爱。 像我们用爱心相互宽容。 使到好似我哋要爱心彼此宽容。 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我哋用爱心嚟讲诚实话。 我们要在爱中彼此建立。 我哋喺爱中彼此建立。 我们要凭爱心行事。 我哋凭爱心行事。 等等，所以爱这，所以爱呢，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为的准则。 所以爱咧系我哋基督徒行为嘅准则。 所以爱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爱系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求神赐给我们爱。 所以我哋好似保罗一样，要求神俾我哋爱。 那第十七节呢，是在讲，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啊，十七节就话到使基督因你哋嘅信喺你哋里面心里面，使到你嘅爱有根有基。 就是耶稣基督是爱的源头。 就话耶稣基督系爱嘅源头。 是爱的根基。 系爱嘅根基。 那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呢，神就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呢，神就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那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他引导我们呢，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 他引导我们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我们才能有真正的爱。 我们才有真正的爱。 我们自己，我们那个老我里面，我们没有这样的爱。 在我们自己，我们的老我那里，老我那里是没有这个爱的。 可以 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可以举我自己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在结婚之前呢，总是梦想能够找一个能爱的人。 啊，我在结婚之前，我成日都梦想可以找一个可以爱的人。 能够是常常相爱，能够爱到海枯石烂心不变。 啊，可以成日嘅相爱，爱到海枯石烂心不变。 可是呢，从结婚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十五年。 但系从结婚到而家已经有十五年， 就是我发现我的爱还是很肤浅。 我发觉我嘅爱系仲系好肤浅。 就是，不吵架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太太还是蛮可爱的。 啊，唔嗌交嘅时候，我就觉得太太仲系好可爱嘅。 但是，一吵架我就会翻脸不认人了。 啊，一嗌起交上嚟，我就反面唔认人啦。 我就看太太像仇敌一样。 我就将太太睇成仇敌一样。 怎么能让她生气？ 点样会令佢激气？ 怎么能让他伤心？ 点样令到佢伤心？ 那我还觉得能够痛快。 我仲觉得自己好痛快。 所以，我在三一读书哈，有时候我从图书馆，我做完功课走在路上回来的时候， 我一次喺三一神学院做完嘢喺图书馆翻嚟嘅时候， 有时候心情很舒畅。 有时心情好舒畅。 可以说一路上赞美神回家。 啊，一路上赞美神咁翻屋企。 感觉到每个细胞都在赞美神。 啊，觉得自己每一个细胞都在赞美神。 那回家我就告诉太太，我说：哎呀，我今天神大大的与我同在，我感觉我每个细胞都在赞美神。 咁我就同太太讲话，我今日神好似感动我每一个细胞都喺度大大嘅赞美神。 那太太开我的玩笑。 啊，太太就开我玩笑。 我给你个脸色，你看看。 啊，我俾个面色你睇下。 看看你每个细胞还赞不赞美神？ 睇下你个每一个细胞仲有冇赞美神？ 所以我的爱是没有根基。 所以我爱系冇根基嘅。 就是一有点风吹草动哈，就马上会由这个外面这个晴空万里，转成这个乌云密布。 啊，有咩风吹草动咧？外面嘅晴空万里咧，变咗乌云密布。 我自己的爱是随着环境而改变。 我自己嘅爱系随住环境嚟改变。 是没有根基。 系冇根基嘅。 所以呢，只有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 只有呢，要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 就是让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要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我们这个爱才有根基。 啊，我们的爱才有根基。 我们这个爱才会长久。 我们的爱才会长久。 这时候我们这个爱才能真正是海枯石烂心不变。 啊，那时我们的爱才是海枯石烂心不变。 那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 啊，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 基督的爱呢，是人所不能测度的。 啊，基督的爱咧系人无法测度嘅。 但是呢，这个爱虽不能测度，但是我们能看得见。 啊，虽然无法去测度呢个爱，但我哋睇得见。 我们从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看到神长阔高深、不能测度的爱。 啊，我哋见到耶稣基督被钉喺十字架嘅时候，我哋就睇到佢长阔高深、不能测度嘅爱。 在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说。 喺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话。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佢嗰度为到为二人死系少有嘅。 那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啊，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嘅。 那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唯有基督喺我哋做罪人嘅时候，对我哋嘅爱就神嘅爱就向我哋显明咗啦。 那这个爱虽然是不能测度的， 呢个爱虽然能够测度嘅， 但我们却能经历体会到。 但我哋可以经历同体会到。 刚才我们一起唱诗赞美诗的时候，领会的弟姐妹讲到，我们在一个爱的家里。 啊，刚才唱诗领会的姊妹讲到话，我哋喺神爱嘅家里面。 我们周围有许多弟兄姐妹，因为爱神的缘故，无条件的来关心我们，无条件的来爱我们。 啊，因为神的缘故，有好多弟兄姊妹无条件的关心我哋，嚟爱我哋， 无条件的来帮助我们， 无条件的嚟帮我哋。 我们从这些弟兄姐妹身上，我们能明白神的爱。 我哋啲弟兄姊妹身上能够明白神的爱。 这是，保罗是在第十七节下半节，十七节下半节讲，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喺呢度讲到就话，佢叫你爱有根有基，能以同众圣徒一同明白。 我们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啊，我哋系啊，同弟兄姊妹一齐去明白基督嘅爱系点样长阔高深。 那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讲一个应用。 啊，我哋喺度呢度可以讲一个应用。 那既然是我们和众圣徒和弟兄姐妹一同明白神的爱， 既然我哋同众圣徒一齐明白神嘅爱， 我们就不要停止聚会， 我哋就唔要停止聚会啦。 我们要多来教会， 我哋多嚟教会。 我们要多的参加团契， 我哋要多啲嘅参加团契。 我们不要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家里敬拜神赞美神， 我哋唔要自己将自己困喺屋企敬拜神赞美神。 如果我们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爱。 我哋如果一个人自己困喺屋企里面，我哋唔知道自己有冇爱。 所以我总结一下呢，就是我们参加聚会呢，有三个好处。 所以我总结一下，就话我哋参加聚会有三个好处。 那从第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从来聚会的动机。 啊，第一个好处就系我哋从嚟聚会嘅动机。 那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动机呢？我们是不是为了更深的认识神？ 我哋系咪为咗更深嘅认识神？ 我们是不是为了来更爱人？ 我哋系咪为咗嚟更加爱人？ 我们还是为了自己，有自己的小算盘。 能够话我哋有自己里面心里面一个小算盘呢？ 从这个动机里，我们也看到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爱。 从呢个动机里面，我哋自己可以睇到我哋有冇真正嘅爱。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聚会中呢，从我们对人对事的反应。 从聚会当中，我哋睇到对人对事嘅反应。 我们是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来评判好坏？ 系咪我哋随住自己嘅喜好嚟到评判呢个好坏咧？ 那我们是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呢？来判断是非。 系咪我哋凭住自己嘅喜好嚟到判断是非咧？ 我们看到弟兄说这么一句话。 我哋睇到弟兄讲一句咁嘅话。 我们说，这个弟兄怎么这样？ 我哋就话，点解呢个弟兄会咁样？ 这个标准是从哪里来？ 呢个标准喺边度嚟？ 是从我们自己的私意而来，还是从神而来？ 我系由我哋自己嘅私心嗰度嚟啊，定系由神嗰度嚟咧？ 从而呢就能来检验我们的爱到底有多少。 喺嗰度我哋就可以检验到我哋自己嘅爱到底有几多。 所以在聚会里，我们可以检验我们的爱，有多少。 所以喺聚会里面咧，我哋都可以检验到自己嘅爱有几多。 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在聚会中呢，更多的知道别人的需要。 第三咧，我哋都可以喺聚会里面知道更多弟兄姊妹嘅需要， 能够了解到别人的需要， 能够了解到第啲人嘅需要， 我们才能呢知道怎么来帮助他。 我哋可以先至知道点样嚟到帮助人， 我们也才能知道怎么来为他们祷告。 我哋先至知道点样为人哋嚟祈祷。 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多聚会。 所以我哋要多聚会。 那在聚会和团契，中呢，就是我们和弟兄姐妹呢，能够一同明白、经历、体会基督的爱。 所以咧喺聚会团契里面，我哋先至有一齐嚟到理解明白同经历呢个嘅爱。 也在这个集体里呢，一起学习彼此相爱。 亦都喺呢个集体里面一齐学习彼此相爱。 所以呢，我们要多求神赐给我们爱心。 所以我哋求神多俾我哋爱心。 真正的爱人。 真正嘅爱人。 真正的爱我们的神。 真正嘅爱我哋嘅神。 那第三点呢，就是在祷告中呢，求神赐丰盛的生命。 第三点就是在祷告里面赐神求神赐我们丰盛的生命。 这在十九节的下半节。 是十九节的下半节。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便叫神他一切所充满的充满着我们。 那神一切所充满的是指神的丰盛。 神一切所充满的是指神的丰盛。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自有、拥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我哋知道我哋嘅神系自有永有，昔在、今在、以后都在嘅神。 这是从时间的观念上来看。 呢个系由时间嘅观念嗰度嚟睇。 如果我们从空间的观念看，神无所不在。 如果系从空间嘅角度嚟睇咧，神系无所不在。 那从神自身的特性上看，神又是无所不能。 从神自己嘅个性嚟睇咧，佢又系无所不能。 他无所不知。 佢无所不知。 那神呢，又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 佢一个有怜悯、有恩典又唔轻易发怒， 那是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 并有丰盛的慈爱同诚实嘅神。 那这是神的丰盛， 呢个系神嘅丰盛， 是我们测不透的， 系我哋睇唔透嘅。 但呢，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呢，是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但系神佢嘅丰盛呢，都系有形有体嘅住在基督里面。 我们因着蒙了神的恩典，认识了耶稣基督。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也得了这样的丰盛。 我哋蒙咗佢嘅恩典，认识咗耶稣基督，喺基督里，耶稣里面都领受到佢嘅恩典。 弟兄姐妹，体会到没有？ 弟兄姊妹，你体会到未呢？ 这是何等的福分！ 呢个系何等嘅福分？ 所以，因为耶稣是来呢，是让我们得生命。 因为耶稣基督佢嚟咧，系要我哋得生命， 而且呢，是得更丰盛的生命， 而且系要得更丰盛嘅生命。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出这样的生命？ 我哋点样先可以活出咁嘅生命呢？ 那以弗所书的最后三章呢，可以说四章五章六章，都告诉我们怎么样活出这样的生命。 以弗所书嘅最后三章就系第四、第五、第六章咧，都教我哋点样活出呢个嘅生命。 我们会陆续学习到。 我哋会陆续嘅学习到。 所以我今天就不在这里多讲了。 我今日就喺呢度唔多讲啦。 那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保罗的颂赞。 最后我哋再睇到保罗嘅颂赞。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神佢能照住佢喺心里面做嘅运行嘅大力。 那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充充足足嘅成就一切，超过我哋所想所求嘅。 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神的恩典呢，也表现在神是急着我们来成就他的心意。 神的恩典也都是说藉着我们是成就的心意， 是神急着我们来成就一切， 就是神藉着我们来成就一切。 成就的这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成就这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那我们所求所想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想所求的是什么呢？ 但愿我们是多求神的能力。 但愿我们多求神的能力， 少靠自己的聪明。 少靠自己的聪明。 但愿我们能够是多求能更多的爱神爱人。 但愿我们多求能够更多的爱神爱人， 少求自己的利益。 少求自己的利益。 但愿呢，我们能够多求神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活出更丰盛的生命。 但愿我们多求能够活出我们的能力，在基督里面有更丰盛的生命， 能够来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上来见证，来彰显神的荣耀。 在这个弯曲叛逆的世代里面，更加彰显的荣耀神， 让他自己的名被高举， 看到他自己的名被高举， 愿他自己得荣耀， 愿他自己得荣耀。 阿们。 阿们。 好多谢张弟兄为我们。